好，嚟到一周经济专题嘅时间啦。咁上个星期呢就系呢个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正式嘅公布啦。咁当然冇即时讲啦，我哋都要摊动下，都要消化下嘅，先知道呢嚿嘢究竟系搞啲乜嘢嘢嘅。咁喺录音室入面呢有阿大卫啦，有阿杜比啦。 你好你好。 係啦，咁亨利同埋呢个安通尼嘅。咁 大家好。 係啦。大家好。咁呢嚿乜嘢其实呢就系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你而家去所谓那个上海自由贸易区啦，我哋用佢哋用嗰个地方呢就应该所谓叫第一个试点啦。咁报纸上面写呢都系话系一个即系大家都会睇可能系一个系咪一个金融开放嘅试点嚟㗎嘛 ,ok。咁呢就不如讲一讲个历史先啦，佢呢个自由贸易区上海呢个就即系前身就系呢个上海嘅外高桥保税区啦 ,ok。咁如果你讲一讲个历史呢就係、是、应该係点样讲呢，其实最早期国内呢如果同外国做生意呢其实佢哋嗰时就会即係早十零年前呢都好多嚟一啲叫喺沿海嘅叫保税区。咁比较大嘅保税区呢就应该就会系喺广州嘅黄埔啦。咁上海外高桥啦，外高桥系喺浦东㗎嘛。咁另外就应该系天津啦同埋大连啦，呢几个比较大嘅沿海保税区。咁其实佢呢样嘢系佢系一个我谂系一个变化版嚟。因为点解如果近时你睇保税区嗰个概念系乜嘢呢，其实保税区系冇简单嘅啫。就系近时因为你 讲。收啲税。 系啦，唔系。其实国内近时做生意点咧，即系佢做外贸咧，系得即系如果真系有一个 physical goods 嘅交易啊 ，OK， 即系真系卖。 即系个实物啦 吓。实物啦 ，OK。咁通常近时咧，即系如果早十零年前咧，都会系有乜嘢咧，就会有两样嘢嘅，有两样嘢棘住嚟嘅，又系嗰个叫批文，同埋你嗰个外汇管制嘅 ，OK。咁批文即系咩？譬如可能你要进口某啲嘢，譬如近时系最兴噶啦，即系十零年前，譬如进口汽车啦。甚至你可能係進口一啲我諗可能係電視機啊，或者啲產品係，總之係國內做唔到嘅。咁、你就要通過佢指定嘅關口啦。咁點解頭先我會講嗰四個關口呢，嗰四個關口應該係最大嘅啦，應該係，因為嗰四個關口咧係中國有陣時指定咧四個進口汽車嘅關口嚟嘅。咁嗰陣時就話點做咧，就 OK。咁你又會覺得咁你有批文有剩。咁因為佢嗰陣時有個概念就係、是，因為我用保税區嘅概念咧，即係一個嗰件物品。你喺譬如通常嘅時就會一定經香港嘅運到去保税區，就喺保税區度擺嗰度先，倉儲喺嗰度，就唔需要即刻交税嘅。OK， 咁直接你要呢件嘢賣嘅之後呢，就會通過有批文啦，同埋去打一個外匯出去啦，因為屆時唔會用人民幣交易㗎嘛，通常美金交易㗎嘛。咁嗰啲公司可能佢喺香港，通常會喺香港有公司嘅，就會通過你有張你有嗰、那個外匯權，即係你有嗰個匯款權，匯啲錢去香港，跟住將呢件貨放俾你。OK， 跟住再加一张批文去打关税，就入去呢个地区里边。咁呢个就系届时保税区最主要嘅功能，即系话你即系如果你要买进口嘅货品咧，你届时就可以保税区就得噶啦。即系届时买车又系咁啊，买嗰啲铁矿啊，成届时都系咁样嘅，一个个仓摆好 晒。咁会唔会有佢啲地方系唔经保税区咧？即系不幸啦啊，即系冇享受唔到呢个咁嘅优惠，系普通地区。 OK， 其实保税区届时嘅优惠只系帮你哋去将一啲人。除咗做贸易之外， 即系个数期拖后咗。 同埋有啲咩人会喺保税区嗰度做生意咧？有时候，譬如好多人做一啲维修嘅，譬如佢成个零件仓可能就摆喺上海保税区度。咁你要边啲零件咧？我就即刻报完税入去。因为如果你全部嘢要完税入去咧，佢经营嗰个人第一件事，佢未必有嗰个经营能力喺国内，即系佢可能冇嗰个权利嗰个经营。咁第二就系话，如果你全部保税嘅话，喺里边同你接货嗰人咧，亦都有个困难，就是、我乜都冇晒税入嚟，我要俾好大税金嘅。 系， 咁保税区变咗系一个折冲嘅方法去做，咁当然呢个就已经系最早期保税区嘅功能。咁保税区去到后期嘅功能咧，就系你已经开始见到，因为佢好多嘢开始冇批文，去到保税区后期就会喺呢边做加工业，即系话嚟你嗰啲物品系运入嚟，咁我喺当地请一堆工人或者起间工厂喺保税区度，将嗰啲嘢加完工之后咧，就做翻出口。咁譬如如果大嘅，譬如好似如果喺厦门，譬如厦门就最难咪 Dell 咯 ，Dell 喺嗰度做电脑嘅生产噶嘛，但佢未必系卖翻入去国内噶嘛，佢可能做完之后都系运翻出去嘅啫嘛。咁呢个就第二期咯。咁而家佢所谓嘅我嘅理解咧，就系佢呢个自由贸易区嘅意思就系话嘅，即系外资你都可以入嚟开间公司喺呢度，你可以做生产，你可以就喺呢度做完生产之后，你喺呢度做翻买卖，喺个区内又做买卖。 咁而區內在買賣嘅話咧，佢可能佢結算嘅貨幣咧就唔係一定要用 人民幣咧， 係唔係一定用美金或者外幣啦？你可以用人民幣結算，即係你可以喺呢個區裏面用人民幣做生意，做完之後你亦都可以將佢兑換翻你當地嘅貨幣攞翻走。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咁樣做有啲咩好處咧？我諗佢其中一個而家去諗呢個嘅概念咧，我睇文章講嘅啫。其實佢做唔做得到咧，其實就好視乎咧你當地個政府嗰個監管會放幾多落去下面做。因為如果佢最主要而家你睇就可能係海關咯，因為屆時海關就佢屆時就算有保税區嘅概念咧，其實保税區佢都當喺關裏面嘅，就唔當喺關外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自由貿易，佢就當係關外， 當關外㗎 啦。咁變咗佢要做就可能第一件事就是、你海關啊做任何嘢就要將嗰啲流程做得比較簡單好多啦。咁同埋你開公司嘅話，佢亦都有一個概念，就可能有一啲行業你外資入去開，你可以持個個公司個百分比可以超過50%啊嘛。咁而家我哋話嘅銀行啊、金融機構入去做咧，就一定係我感覺啊。因為如果佢話佢只可以喺呢個貿易區裏面做生意嘅話咧，如果你冇一啲基礎嘅生意喺度做咧，係冇乜意思嘅。你開間銀行嗰度，個情況就類似係咁樣去理解。 即係一個進階版嘅保税區啦，要理解就係、 是。咁變咗就係話可能話金融機構或者銀行喺嗰度開，咁佢咪提供翻俾翻當地嗰啲公司同佢哋做融資啊，或者做借貸啫嘛。其實就係、是、應該個理解就係咁樣。 就唔使淨係同點講國企去合作啊！ 即係佢搞個就係區，佢都係知道佢自己嗰啲海關又好，相關機構嗰啲咁嘅審批啊，煩到嘔。咁啊諗住整個地方簡單啲，咁你咪容易啲做啫嘛。其實 都係，其實佢原本嘅目的咧，都係想降低嗰個交易成本啊，因為咧本身需要過政府嗰啲批文啊，嗰啲咁嘅行政程序咧相當複雜，同埋咧都係阻礙嗰個貿易嘅進行嘅嚇。 唔係，即係簡化程序咯。其實簡單啲講就係、 是、啊，但係呢個咁嘅簡化程序究竟係啊，又係呢個吹水啊，定係可唔可以真係實質執行咧？因為咧通常咧我哋嚇、啊、你叫佢即係大陸嘅嘢都係你叫佢仿製一件貨品佢出嚟，或者仿製到，但係一啲叫做嚇、啊、叫形義上嘅嘢啦，或者啲即制度上啊，或者係嗰個咁嘅流程上嘅嘢咧，佢要佢做咧，佢跟到足咧，都係點講啊？都係非常困難。 因為如果你真係去開始做呢樣嘢，其實佢有幾個有幾樣嘢，佢一定要將嗰樣嘢簡化。例如你一定係，如果你做得自由貿易區嘅，你理論上你航運、物流。甚至係你相關嘅檢測啊，海關一定要簡化。如果唔係點做？我譬如話，我派船埋嚟嚟呢個區度， 要拍幾日咁樣 將佢拍，即係拍埋佢都等幾日嘅。或者我加工，咁我加工我要做啲相關嘢同埋物流業。你呢啲一定係最 basic 嘅基礎嘅嘢。你話至於你又去到銀行啊、金融業，我諗應該係後期啦。因為如果嗰陣時去個保税區咧睇咧，其實你見保税區啲人咧，其實佢真係有啲人咧，直頭喺保税區附近住，喺嗰度工作，咁啊，亦都會有當地佢有翻相關嘅基建。我最記得嗰時去廣州啊、上海，一定係你一定要有地方俾人食飯啊，諸如此類，因為定你基礎嘢要有嘅先。咁但係你話高橋冇問題啦，因為你前身係保税區嚟噶嘛。即係問題就係而家你做嗰樣嘢同屆時可能係一個升級版咁解啫嘛。咁但係我諗最重要啲人睇到嗰樣就話係咪真係可以將個人民幣自由兑換喺嗰度做生意啫嘛。佢喺嗰度做，唔代表佢啲人一定会将啲嘢卖翻入去大陆。你卖翻入去大陆，佢一样会照打关税啊，照打相关嘅税项。 即系同个内需根本上都唔系太挂到勾噶喎。 即系唔会系话喺里边住可以咩上到某啲网站喺出边。 呢个传闻啫，之前系传啫。 我觉得冇乜必要。 唔系因为之前咧，解释嘅之前咧，就系、是、呢个咁嘅自由贸易区咧，话呢个开通嘅时候咧。啊，咁就相傳啦，就所有咩網禁啊，即係點講咧？即係喺呢個咁嘅區內，都可能有《蘋果日報》嚇、啊，即係《東方日報》賣嘅嚇。 從前睇唔到嘢，可以喺個區睇到啦。 係啦，即係叫做啊，完全自由啦嚇，咁、啊、樣咁又話咧可以開呢個賭場又得啊，開個雞竇又得嘅。咁而家又話唔得啦，咁其實啲人咧就已經喺度鬧緊㗎啦嚇。 因為你自貿區呢啲咧，就算你喺歐洲，問歐洲冇但歐洲佢成個鬆啦。咁佢都係講關税嗰啲嘢嘅啫嘛。如果你話佢即係，如果你話係類似呢啲咁嘅嘢，咪最多咪喺南美洲嘅地方咯。即係有美國佬啊，啲人落去啲南美洲地方咪劃兩個區俾你，好似墨西哥嗰啲咁樣，你喺度用佢個勞動力去幫你生產啲嘢，跟住出口。啊，咁喺嗰度生產啲嘢，未必當地啲人都未必買得起，或者冇咁嘅需求。 類似係咁嘅情況。 嗯，但係講到底咧，其實喺金融嗰方面咧，佢話呢個人民幣可以自由呢個兑換啦嚇，諗住係咁樣樣，其實都係想開多一個試點，即係香港嚇、啊、就叫做第一個啦嚇、啊，新加坡係第二個最大流量啦。咁啊，其實佢想開多個即係經濟即係金融特區啦嚇，咁啊令到人民幣可以自由兑換咁。呢、这個佢想個方案，咁香港人最擔心嘅就係、是、啊，會唔會係呢個取代香港啊，或者係威脅到啊？咁我相信應該都係唔會啩、啊、因為嗰個容量人民幣嗰個量都仲係好多嚇。 咁、啊、你税項一定係少咗嘅，因為如果你喺自貿區做生意，如果你嗰個貨幣係自由對，我首先唔好講你喺嗰度做生意，你要交幾多錢所得税啊？咁佢個税項啊，斷估實少過你喺就咁喺上海裏邊。唔喺自贸区里边做，因为好简单啫嘛。如果你喺上海唔喺自贸区嘅范围里边做生意，你就算系一间外资企业，你做完生意，你赚咗钱，你要汇翻出去你嘅国家，譬如汇去新加坡咁计，佢都仲会打多你10%税嘅。咁你喺自贸区，起码唔会有呢个叫 withholding tax 嘅 issue 出现啦，已经。 嗯。 啊，咁啊变咗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就咁睇，你话如果佢系一个咁嘅概念去经营咧。咁斷估佢都唔需要俾特別優惠嘅稅率，佢只要將某啲税唔收佢就已經得嘅基本上。 嗯，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咧呢個上海區其實咧呢個咁嘅自由貿易區啦咁佢實行咧即係都為咗想在中國加入一個叫 TPP 嘅嘢嚇準備嘅。咁個 TPP 嘅嗰個名字都比較複雜。 呢個 泛太平洋。 泛太平洋咩、经济 系呢个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啦、啊、即係好鬼长啦咁啊咁、啊、其实个概念呢亦都系一班人呢咁就係大家谷埋研究一啲 regulation 啦、啊、啲协议出嚟呢咁啊令到嗰、那个trading 啊喺个贸易啊同埋嗰个 主要减 紧嗰个流量嗰方面呢就更加简单。 同埋降低嗰、那个佢所谓嗰个贸易嗰个壁垒㗎嘛。 啊、 即係可能大家都会同意我某啲产品我哋个税由几多减到几多咁方便大家做 trading 嘅嘛。 咁同其实同当年呢个加入呢、这个啊，世貿嘅嗰個概念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只不過咧呢個係更加簡化、啊、更加寬鬆咁解嘅啫 其實我發覺中國人係好聰明嘅，佢哋成日咧可以推出一啲名詞咧，我係完全咧好難去理解，好難去明白。 首先第一樣嘢咧，嗱發現一個現象咧，就係呢、這個我哋大陸啦。咁其實咧，我哋金融業咧喺大陸嗰個發展咧，其實唔好耐嘅啫咁啊，都二十年到啦嚇，即係你嘅講長啲咁樣嚇，咁會發現咧，就好多新嘅名詞咧，我哋係點講咧，係唔認識嘅， 一頭霧水， 係啦、啊，即係好長嘅，但係咧就可以好簡化咁樣表達出嚟嘅喎。咁但係最慘咧，我即刻上去上網 search 嘅，又好詳細咁話俾你知嘅喎，咁、啊、就但係咧就喺百度出現嘅嚇。 喺、啊、國內佢中意就點啦？譬如而家喺自由貿易區，即係上海呢個啦。佢又鍾意用一個字眼叫做金融創新㗎嘛。係。咁、啊、金融創新呢個字呢都唔係第一次聽。我第一次聽就好似美國嗰個時搞金融創新。搞完之後就搞到好大鑊啦係咪應該。 金融創新其實就佢係講即係自由貿易區以外嘅嘢啦。咁但係大陸好多嘅叫科技公司啦。咁、啊、其實呢就發覺呢就做嗰樣銀行都幾好做喎。因為佢哋錢多嘛。譬如騰訊啦。即系大家都众所周知，就系腾讯出名系靠咩咪抄啊嘛吓，呢间嘢系抄到一个翻版系一个赢咗呢个正版嘅 ICQ 嘅呢、這个 QQ 系食咗 ICQ 嘅公司咧吓，咁啊呢咁嘅公司系想开个银行咁样样，咁其实金融创新啦，会唔会系咧？咁其实就呢、這个唔系一个最重要问题，最重要问题咧就好多嘅叫做嗰啲咁嘅叫结构性投资产品系发行咗嘅咁呢个结构性投资产品呢咁就系咩嚟呢咁就系、是、五年前我哋所食嗰啲 IQU Later 啦但呢个呢就系、是、中国版就美国唔系美国版。但你諗下喎美国版呢佢咁多咁嘅监管机构啊都系咁严密嘅监管啦、啊、所即系可以咁获讲啦都发生咁嘅问题。 都失效。 咁你諗下呢个中国版嘅IQU Later 呢点样 Q 你呢就真係唔知个爆煲嘅情况点啦。咁点解会咁样讲呢 就是因为嗰个结构性投资产品啦，啊啲有毒资产又系嗰啲房贷啊，啊就喺呢个咁嘅中国嘅市场就发行。 佢五花八门好多，你如果你有睇佢而家去做嗰啲咩金融产品，佢 一两年啊特别多 嘅。佢又可以做茶叶都得嘅，即系茶叶系一堆，即系当投资茶叶，就有一个做一嚿产品出嚟卖，即系卖呢个金华火腿又得。咁佢創新程度都真係幾高喎，我覺得。 啊，中國人民多智慧咯，即係嗱呢個就講好正面啦，講唔好聽就捐窿捐罅咧，就好即係幾精喎，中國人啊呢方面啊。 咁、啊、但係佢係有好處嘅，佢賣啲咁嘢都係賣翻俾自己人嘅啫，就出口唔到嘅。 啊，唔似美國咁叻啊！美國話推廣去全世界，香港 好多人中國人我成日都話都係糖水滾糖魚嘅啫嘛。你想點啲鬼，我覺得真係好難啊！嗱，嗰日人哋都係師傅級嚟，好似係你點佢、 啊？即係軟實力，其實講來講去都係一個軟實力嘅問題。 咁啊，其實咁啊，擔心嘅情況咧，就除咗呢啲之外咧，仲係呢個背後啊，嗰個監管嘅問題啊。你譬如騰訊咁整間銀行出嚟咧，咁其實佢就知道啊，係啊，銀行可以賺到錢啦，又可以周轉啊，好多息啊，又可以借貸啊，即係。总之钱搵钱啦，吓就唔系靠买 service 买实物去做到啦，吓。但系正常情况，咁你个监管你够唔够力咧？你同埋你点样监管咧？呢、這个先至系一个银行机构最重要嘅嘢。 嗱、啊，咁你同美国啊或者欧洲唔同，即系如果你话而家你国内嗰啲公司有钱到可以开银行嘅，我谂腾讯一定系啦。咁我谂中国移动都系啦啩。大佬日日收 cash， 啲钱多到阿妈都唔认得啫。 嗯。 咁系咪都可以走去开间银行呢？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去到最根本嗰样嘢就系话，你本身嗰个国家嗰个监管就第一，呢啲已经系寡头嘅行业。如果唔系，你冇可能赚到咁大嘅。就算你话你个市场真系咁大，你都冇可能你去到咁夸张。 咁自从中石油嗰单嘢爆咗出嚟之后咧，咁就相传啦，就话所有国企咧都要 break down 啊，都优惠啲民企，但系情况嚟讲，嗰个政治因素都系占好大因素嘅。首先中石油嗰个派系都系呢、這个吓、 中央嘅， 中央嘅某一个派系啦，系、嘛，即系咁啊，为咗打冧佢咧，咁啊，某一个派系咧，咪就系个博案嗰啲派系咯，吓、博起来嗰啲咁嘅有关联嘅组织啦，咁啊，为咗揼佢哋咧，咁啊，所以先至揭发中石油嘅啫。咁就同埋系咪真系想改革咧，都系一个好存疑啊，吓。 唔系你除咗中石油之外，你而家中移动中央都有啲咩噶？有啲政策而家推出嚟，针对中移动。啊，就系话你想压低中移动而斗其他嗰个 斗联通啊，中国电信嗰啲咯。 系啊，即系咁，我谂即系中移动嘅前景嚟讲咧，就可能唔系话真系话好似以前咁咯。即系当然佢以前嚟讲，你不断咁现金牛，日日系咁收钱啊，所以内地嘅电信市场差唔多俾你垄断晒。但系我谂而家大陆可能系咩咧？即系会推出啲即系唔会再令到某一个行业里面系会一企独大啊咁嘅情况。 即系佢竞争系会有，即系佢相对如果佢会引入竞争，即系哦，譬如中移动 可控制嘅竞争啊，佢 讲即系中移动做得大，咁我咪会加间联通咯，咁啊联通都大啦，咁啊整间中国电信你叹下咯，咁我咁啊你中国移动你咪你大啊嘛，你咪自己发展一个系统咯，咁啊联通啲人咪买 iPhone 咯，有 iPhone 佢哋。联通行到噶嘛？咁、但系问题你话去咪去到真系想去到做到一个系好完全嘅竞争咧，又唔系，因为起码即系佢又唔同香港啊嘛。而家你中国移动嗰啲，你个 number 你又始终而家你哦咁系咪联通或者中国电信会做一啲比较做翻一个市场占有率呢、个定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中国你始终唔会推话你个电话 number 你可以由中国移动带去中国联通啊嘛？咪系有全中国好似有几个城市可以咁样做。咁你始终就係、嗰啲人用开嗰个 number 嘅，喂大佬你又唔可以带个 number 走，即係我焗住我哋帮衬中国移动嘅啫，大佬啫。咁变咗就你可能你联通中国电信咪吸咗一班后生嘅或者啱啱出嚟做嘢会买手机嘅人囉。但你始终喺最顶层真係老细级嗰啲，喂大佬人用手机用咗十几廿年都系帮衬中国移动。你估佢用咗少唔少一个嚟嘅嗰啲即係啱啱毕业用嗰啲人嗰啲月费计划就真系可以争好远。 咁可能同啲新嘅软件就有个 package 咧，咁啊，即系智能手机喺大陆都系即系相当快嘅发展啦。咁你可能我个上网嘅优惠咁啊，同即系话我唔打电话，我净系用微信嘅啫啊。咁啊，咁成个计划就可能唔同嘅啊。 咁亦都会睇到点解国内嗰啲智能手机好鬼多中意呢个双卡双号噶嘛？香港都有噶，但系香港唔系特别流行，但系喺国内就好鬼兴嘅啫。 啊，唔系嘅，香港嘅情况都系，其实都系普遍都系受嗰、那个大陆嘅影响噶啦。咁啊，譬如微信咁样吓，咁、啊、其实咧而家咧就发觉咧就原来咧我哋啲九十后咧就唔系太上 Facebook 噶啦，吓、啊、系上微信。 哇！哇真系我哋嗰啲即系嗰个 generation 嗰个 definition 啊，以前一代咧。就可能系相差好远嘅年纪，而家你话九十后嗰啲都唔用， 咁跟住咧就咁样呢个情况咧，系透过我以前嗰个大学嘅阿 Sir 所了解嘅吓，佢话喺而家啲细路系唔上 Facebook 噶啦，系上微信噶啦，跟住佢问翻个问题啦，咁其实微信可唔可以 share 啲外国嘅文章嘅咧？咁话微信系 share 唔到嘅，因为咁所以咧就应该睇唔到英文嘅啊，咁睇唔到英文，我谂你啲学生咧嗰个英文水平咧，咁未来都会下降噶啦吓，因为你佢个入边嗰啲咁嘅同辈啦，大家都系会睇呢个外国嘅报纸嘅咁样样吓，咁啊呢、這个扯开咗，咁同呢个上海自由咪佢有咩关系咧？咁其实就系呢嚿嘅嘢咧，香港人最关心嘅咧就系咧会同香港有个形成一个吓咩竞争咁样样吓。啊，咁每次都好奇怪噶啦，唔知点解香港人咧都系特别，即系上海有啲乜嘢咧，都系已经话咩超前香港啊，咁追到香港咧。咁其实以呢、這个那个贸易量或者系另外嗰啲咁嘅数据方面嘅显示咧，咁上海其实超前咗好多噶啦，啊，即系唔系到香港今时今日已经没落噶啦。但系喺另一个方面所睇咧，咁上海就算呢个自贸区啦，咁佢整咗出嚟啦。佢系咪真系執行到佢所講嘅嘢呢？第一，第二就係話佢其實點解會揀香港嗰啲公司唔揀上海？就因為嗰個法律制度就比較健全啊。即係點講呢？我呢就訴訟啊、拗訴嘅情況呢，咁起碼個法官呢都唔會因為收個賄賂呢而偏幫一邊。 咪仲有一樣嘢呢，就唔好 幾樣 啊，唔係淨係一個賄唔賄賂嘅問題啊。香港行嘅呢基本上就三權分立。即系法庭咧个 decision 咧个判决咧系大晒嘅 ，OK？ 而家大陆行咧就三权配合，即系话法庭咧就未必系大晒要配合呢个行政，即系政府嘅政策。咁呢方面咧，人哋咧已经咧个信心咧水瓜打狗，唔见咁一截。 即系如果一场呢、這个版权吓、啊，即系版权嘅官司喺呢个自由贸易区打嘅话咧，系外资对呢个国企咧，咁我真系好想知咧，佢嗰个判决系点样样嘅？ 系啦，因为要配合政府政策，如果同嗰个国家 唔系讲政治啦，系啦，讲紧呢个 关系唔好嘅时候，系啦， 咁样啊。嗱，你好简单啫嘛，即系譬如你喺香港，香港咪都系一个法治嘅地方，理论上都系噶。OK， 咁你见譬如嗱，你政府告人都唔系普通政府赢噶嘛，就算即系如果我哋用翻比较呢种类似嘅逻辑去谂。你因为而家你有时都睇新聞，你税局都成日告啲大公司啦，税局都唔系餐餐赢啊，税局都会输噶嘛，大佬。 仲有即系一般嘅市民或者公司亦都可以告翻政府转头啊，啊，即系所以三权呢个分立咧，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喺建立信心方面好重要。 同埋第二样嘢咧，咁其实就系、是、嗱，我知啦，可以达至五成啦吓，咁、啊、其实嗰个管理嘅程度。即係管理學呢方面咧，咁其實咪真係仲係呢個軟件實力同埋超前於香港咧嚇。咁、啊、我哋講就話成日話咩上海人好努力學英文啊，咁學英文其實做咩嘢？咁再做生意啫嘛。啊，咁其實最終嗰、那個目的，咁喺管理嗰方面管理得好，咪減低你嗰、那個costs 呢間公司嘅 成本、 那個、成本咯， 運作成本。 咁、 嗯、 呢、啊、方面咁會唔會都係可以追到咧？咁仍然都係一個傳疑嘅嚇、啊，因為你。喺大陆做生意就发觉咧，同即系可以举个例子，你嗰啲做批发嘅啊，就批发啲电器咁样啦，啊就唔系咧，就透过咧，我觉得你间公司咧有潜力咧，咁所以咧，话俾多啲货你，等我买啦，就系泰国全部都系夜晚饮食食啊，靠关系咁去做嘅，咁呢方面同呢个竞争市场呢、這个唔系可以贴近呢咁嘅情况咧，咁会唔会亦都系？啊，可以有效咁利用呢个咁嘅自由贸易区咧，咁亦都系存疑嘅喎、啊、 因为如果你容许某一啲行业俾嗰啲外来企业占到股份多过50%，咁佢哋觉得喺管理上佢有个绝对话事权咯。咁、啊、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头先讲嘅都系嗰个法治嗰个问题咯？你譬如喺今年早两个月最大单嗰单嘢就系呢个过栏数俾呢个。俾中国政府唔知告佢乜鬼嘢，哇！一罚50多亿喎，大佬就一年嘅利润啊，全间公司咁你唔大镬， 即系玩晒，即系玩晒啦。 咁即係話其實而家佢咁佢都係冇咁，如果你國內又如果你話 你做普通嗰啲貿易嗰啲，我諗佢唔係太歡迎。如果你話你係又做啲創新啊高科技嗰啲，佢咪要囉，因為佢始終佢都需要呢樣嘢。咁但係就即係國難數嗰啲真係好大鑊，真係好。佢今年就係淨係呢一鑊嘢賣咗兩間公司，賣咗利賓納，賣埋培豪式，賣咗俾 Centauri 日本嗰間公司。咁你有時如果佢嗰啲法制真係有佢一冇你一嘅話，真係你真係賺埋一鑊都真係俾翻曬佢，大佬真係。 嗱咁咧，頭先我就講笑咁話，中國人民多智慧，識捐窿捐罅啦。其實外商咧、外資咧，無論嚟香港啊、嚟自香港、港澳、台灣以及咧呢個西方世界啊等人咧，一樣識得轉空子嘅啫。咁即係你知啦，姜啊越老越辣，入到去內咧，佢自有辦法。既然個法治唔能夠保障佢哋利益咧，佢一定諗到辦法出嚟去保障自己利益嘅，否則唔會 拿最叻啦。 係啦，否則佢唔會繼續開咯，因為係其實外資喺中國嗰個投資係越嚟越多，用各種嘅方法啊，而且咧仲有西方咧，就由於因為有法治，有啲嘢係做唔到嘅。 嗯，咁 所以咧就搬嚟中國做。 嗯，咁好多外商咧，咁其實都以為咧，中國咧嚟到嚇，即係做生意都話识人啊，好过点讲啊？嗰、那个技术啊， 识人好过识字咯。 系啦系啦，识人好过识字啦。咁样样咧，跟住就话啊 ，Who I know 啊，边个我知我就知道边个啦 即系关 系 学啦。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有班人驳翻。咁其实你识人冇用嘅喎。咁其实 Who knows you 吓、啊，边个识你先最重要、啊。其实啦，咁其实系嗰、那个形势系调转咗嘅。你识人到我识人啦，我识嗰个人啦，但佢会唔会系俾你咧吓？俾、啊、你做呢单生意啦？但系如果啊，佢觉得你有咁嘅关系要攀附啊，或者系投资咧，佢识你比较重要啊。 咁其实咧。即係講到底一個法治問題啦，即係人治代替法治啦。你講關係就係、是、 咁講深遠啲嘅，咁其實呢個咪自由貿易區咁，對於啲嚇叫比較有滿腔熱情啊，或者係對中國抱有希望嘅國民嚟講咧，咁就啊會唔會係帶動呢個政治改革咧？又成日都係㗎啦，永遠都有少少改動咧，都會諗住咧啊會帶做政治改革嘅。咁其實咧，咁以我觀點咧，就冇呢個咁嘅可能嘅嚇。 用一句老土説話。咪拭目以待咯， 因为佢而家都系话咩啫嘛，而家系即系头三年就慢慢，即系好似我哋个特首啊嘛，成熟一行推一行啊嘛，咁你咪睇佢玩三年玩到咩情况咯、嗯。如果得咪继续咯，唔得咪删档就系咁简单。 喂，讲到呢度开个 window 先，嗱，佢话喺浦东隔篱啊嘛，即系有几大咧？咁啊资料显示啊，啊呢、這个亨利有啦，有几大啊？嗰、那、啲、個、保税区，唔系呢个唔系保税区，呢、這个自上海自贸区， 即系成个外高桥嗰、那个，即系去所谓嗰份，大概系同澳门差唔多大啊嘛，应该。 啊，澳门咧29.几平方公里， 佢、就28岛。 啊，细过澳门少少， 系、啦， 啊，咁、相信冇澳门咁逼嘅，因为澳门就相当之逼嘅。 哦，同埋一定平坦过澳门，冇山，全部都平平。 仲有夜晚唔使喺度住啊， 我接近码头啊， 翻工就喺度啫嘛。啊，不过你头先讲话都系有啲人提出嚟嘅话，一个担忧就惊呢个上海嘅自贸区咧系会抢咗香港生意呢样嘢，我觉得即系唔使咁担忧啦。第一系头先讲嘅就香港实行三权分立，大陆嘅三权配合，呢、這个已经投资者心中。是有数，有啲嘢咧系唔适合摆喺上呢个自贸区。 佢会摆喺上海，但系佢唔会放喺香港咯。 冇错，有啲嘢都系摆喺香港咧，安全啲。因为有啲咩事咧，即系可以申请去法庭搞掂，同埋申请有一家嘢叫做咧，叫做禁制令啊。啊，呢啲嘢咧喺大陆咧就唔系咁容易做到。而第二咧就系、是、我就睇翻一个纵观啊，即系呢个 vertical 嚟睇下历史上咧就系、是、以前咧。就出現過咧一個新嘅港口，一個新嘅自由貿易區嘅出現咧，就會影響到其他從前嘅自由貿易區嘅利益。但係今日咧，你要睇翻下咧，由於個貿易額實在太龐大啦，龐大到基本上咧冇一個港口咧，冇個即係自由港可以食曬所有生意。 係，同埋佢咧呢嚿嘢咧就點講咧？嗱，睇到上海啊嚇，可能第一個地方啦嚇，咁、跟住咧嗰啲咩舟山啊、重慶啊、天津咧就有樣學樣噶啦 嚇。係， 咁有競爭咧，反而係佢哋嚇，因為佢哋用同一個法制嚇， 攞攞亂啊， 同樣嘅叫做嗰個政策啊，或者係嗰個行政制度嚇，咁啊同香港比起上嚟咧，都係仲有一個 差距嘅。虽然香港已经好多优势失去嘅啦，剩翻嘅服务业，但系喺一啲叫做物非物质层面上嘅 即系软实力啦， 软实力啦，咁仲系可以保持到嘅吓。但系当然啦，我哋都要慢慢努力啦，寻求转型啦吓。咁、但系 内地啲嘢，我哋都系要慢慢摸索噶啦。 都系拭目以待啦。咁之前讲过前海，咁而家咪一片都烂地。 佢前海啊，横琴啊，跟住而家搞到上海啊， 暂时全部都系雷声大雨点少。咁究竟呢个上海自贸区啊，对中国嗰个经济方面嘅推动啦、有啲 都系反映，净系反映喺股市方面嘅啫。因为就股市可以好短。 唔系，佢讲就系话要推动个汇率同埋嗰个利率嘅自由化嘛。 嗰啲系 我谂呢样嘢真系漫漫长路啦，因为你。中国嘅资本账唔开放嘅话，咁你譬如话你嗰个资人民币嘅自由兑换或者你嗰、利率嘅市场化，我谂都仲有一条好长嘅。 即系话就话好多海归派喺美国啊、英国啊学完呢个金融翻嚟啊，比如李小加嗰堆啦咁、但系咁呢班人喺中国系咪就系掌权呢？即系佢哋识呢啲嘢，但系佢哋有冇咁嘅实权去执行呢啲咁嘅嘢咧？咁啊都系。仲未轮到佢哋。 因为而家你任何改革都系，你都会碰到一啲即系我哋所谓叫 stakeholder 啲既得利益者。如果你话我喺自贸区， 自分者 自分者。咁如果你喺嗰个利率可以即系你哋自己自由去 流 通嘅，哇！咁你有你里边大嗰几间银行真系食蕉噶啦，真系，即系佢陪你玩又唔系，唔陪你玩又唔系啦。 同埋仲有一个非常重要嘅因素喺呢自贸区咧，对于某方面嘅勢力或者係呢嘅咁嘅幾啲嘅利益者咧，其實都有用嘅，就將佢哋啲資金可以好快咁樣傳至到， 就有渠道可以逃出中國。 係啦，即係當然啦，咁邊個得到呢塊肥豬肉咧？就當然佢哋入邊有個計算啦嚇。咁今個禮拜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呢個只話開端嚟嘅啫，自貿區呢嚿嘢。咁大家都係慢慢去審查下，拭目以待啦嚇。 如果將來有啲咩新嘅大政策咧？推出嚟咧，我哋可以再讨论。 我哋系虽然我哋冇点样讨论佢入边啲细节，但系咧就讲咗大概嗰个概念，就系佢本来想减低交易成本，就想加人哋嘅啫。其实就冇咩特别嘅吓，就咁嘅啫。 好，拜拜， 拜拜。